114集，别让我更恨你。挂了电话，温小辉握着发烫的手机，心里突然生出强烈的担忧。长兴不会真的对他的家人不利吧？如果长兴敢伤害冯玉华或者罗瑞，他会跟他拼命。想起罗瑞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把电话拨了过去。罗瑞很快就接了电话。 喂，小辉啊。 baby， 我没事儿。 你在哪儿呢？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是不是洛毅不让你回去啊？ 我有点事儿，暂时。 哎呀，你别骗我。 罗瑞，咱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洛毅都能听到。他很早就监听了我的手机。你听我说，你不要担心我。你该吃吃该喝喝，上下班开车注意安全，不要去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。我过段时间就去找你。 小慧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危险？洛伊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那么可怕？你的鼻子到底是怎么弄的？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？ 没你想象那么夸张，具体我也不能说。总之我没事儿，你不要担心。 你没事为什么不能回家？一定是他不让你回来。 我过段时间就回去了，我保证。 温小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舌头都有点不利索。他拿什么保证？他甚至无法保证自己能出席亲妈的婚礼。安慰了罗瑞几句，温小慧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洛伊推门走了进来，手上端着果盘。 打完了？ 你也听完了？ 你不用担心他们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长兴多半没有精力去节外生枝。就算有，我也找了人暗中保护他们。 我要这么提心吊胆的过到什么时候？ 不会太久的，吃点吧。 不， 想把你喂胖点。 洛毅眼中洋溢着温柔的笑意，那年轻的俊朗的笑容像最沁人心脾的微风。谁能想到这张皮囊包裹着的会是个恶魔？温小慧推开他起身要走，有洛毅在，空气都变得粘稠，让他呼吸困难。洛毅长臂一伸，勾住他的腰拽了回来，强迫他坐在了自己的腿上。洛伊的鼻尖轻轻蹭了蹭他的脖子。 好香啊，是上次咱们一块买的洗发水吧？ 温小辉挺直了身体，跟他拉开距离。 要干什么？ 想抱抱你。你现在的样子也很可爱。 洛伊的手指轻轻划过他光嫩的脸蛋，一直划到他圆形领口露出来的性感的锁骨。温小辉扯开了他的手。 你他妈怎么有脸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？ 洛伊的手顿在了半空中，然后转而搂住了他的腰。 我真的希望什么都没发生。 别装了，你第一次骗我的时候也这么说过，要是让你重新选一次，你还是会做同样的事。洛伊，从今往后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相信的。 洛伊将脸埋进了他的脖颈间，用力呼吸着属于他的味道。 我真的希望什么都没发生，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普通的相遇，普通的开始，没有任何别的利害关系，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喜欢对方。 温小辉嗤之以鼻，再次想挣开他的怀抱，洛伊却收紧了胳膊，根本不让他走。 少他妈在这儿恶心人了，快放开我！ 不放。 温小辉张嘴一口咬住了他的肩膀，发狠地用力咬。洛伊疼得一缩，却没有阻止他， 任凭他宣泄着心中所有的痛苦。温小辉越咬越不解，恨恨不能从洛邑肩头撕下一块肉来，直到他酸麻的牙齿尝到了一丝血腥味，他才气喘吁吁地松开。 力气太小了，多吃点饭吧。 赶紧放开我！ 洛邑不但没松手，还一个翻身将温小辉压倒在了床上，有点急迫地堵住了温小辉的唇。温小辉四肢扑棱起来，却被洛邑轻易按住。他一只手肆无忌惮地钻进了温小辉的衣服里，充满渴望地抚摸那温热的皮肤。洛邑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温小辉身上，温小辉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正顶着他。温小辉瞪大眼睛，狠狠给了洛邑一耳光。 畜生，你他妈还想来强呢？ 这一巴掌不仅打散了洛邑的热情，好像也把他打懵了。他偏着头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温小辉喘着粗气，又惊又怒地瞪着洛邑。洛邑缓缓转过了脸来，瞳仁漆黑，像深不见底的井。 小辉哥，你的味道好香啊，我好想你，一直很想你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对任何人，女人、男人，都没有兴趣。我看到过长醒和妈妈做爱，我觉得很恶心，像最低等的蠕虫在交配。可是你不一样，我光是看到你，就想把你扒光，光是闻到你的味道，就想……你离开这里之后，有好多次，好多次，我都想把你抓回来，弄得你下不了床，让你再也不能走出我的视线。 洛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既不狂烈，也不急躁，就好像在陈述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，用一种认真的、偏执的眼神。那近乎冷酷的冷静，让温小辉紧张得发抖。他现在唯一还能相信的是，大概洛邑真的想和他。 我不想强迫你，但是我也不想等太久，万一我失去耐心了，我怕吓到你。 洛邑的吻从唇瓣移到了脸颊，最后含住了温小辉的耳垂。温小辉瞪直了眼睛，额上渗出了冷汗，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。洛邑的身体高大强壮，再不复从前的少年之姿，光是体型上的差异已经给了他沉重的压迫感，更遑论洛邑这个人带给他的恐怖阴影。他又恨又怕。洛邑站起身，将温小辉也从床上拽了起来，细心地整好他的衣服。 我这几天可能没办法陪你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保镖说，不要自作主张，好吗？ 温小辉推开他，转身冲进了浴室。洛邑看着那扇代表拒绝的门，眼神也暗淡了起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洛邑早出晚归，有时候甚至一整天也不回来，这让温小辉多少能松一口气。面对洛邑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他都难以畅快地呼吸。期间医生来了一次，给他换了药。换药的时候，温小辉终于看了一眼自己的鼻子，脸上其他地方都消肿了，唯有鼻子仍然肿成一大块。他的鼻骨没有全断，但是裂纹很深，明显歪了，要调整过来，后续还要做2到3次的手术，可能还要加填充材料。他一直对自己这张脸极有自信，哪怕身边的小妖精10个有9个整容的，他都没有动过念头。没想到有一天， 他要被迫做手术。医生给他换了一块小一点的纱布，整个人看上去正常多了，可他又忍不住对着镜子哭了。哭累了，他想给罗瑞打个电话。刚拿起手机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他一看来电显示，竟然是黎硕。自那次之后，他和黎硕再也没有联系。就像他想的那样，黎硕应该是彻底放弃他了。没想到他会再接到黎硕的电话。他对着那个名字呆了几秒，便按掉了。他还记得洛伊说过的话，他绝不想把黎硕牵扯进来。没想到黎硕没有放弃，又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。温小辉干脆开了静音，他不敢接黎硕的电话。他现在的情绪极差，他怕自己忍不住对黎硕哭诉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铃声停了，一条短信发了过来。 你还好吗？需要帮助吗？ 温小辉眼眶一热，视线顿时模糊了。他犹豫了片刻，回了一条信息。 李大哥，我很好，但是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 电话再没有响起过。温小辉脱力地仰躺在床上，想着黎硕总是绅士儒雅的笑容，心里一阵空落落的。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他放弃了黎硕，选了洛伊，落到这步田地，真是个笑话。没过多久，洛伊回来了，一进屋就直奔卧室，看到温小辉好端端的在屋里，他似乎松了口气。温小辉冷冷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 李硕给你打电话了，他想干什么？ 不知道。 他还没死心吗？ 洛伊目光冰冷，微眯的双眼让人嗅到一丝危险。 你别打李硕的主意，我和李硕什么也没有，你离他远点。 如果他能做到离你远点，我就会离他远点。你直接拒绝他是对的，我非常讨厌他。如果他还不死心，我会让他死心。 洛伊，别让我更恨你。 洛伊微怔，他低下了头，扭身离开了房间。